141集，其实也就是个怂货。温小辉怔怔地看着冯月华，万万没料到会听到这番话。冯月华不愧是过来人，所有的考虑都以他为中心，太犀利了。 你听懂没有？ 温小辉点点头，心情有些复杂。 洛毅的身份本来就不太寻常，你们俩上次吵个架就闹成这样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出事儿？谁知道会不会长久？ 洛毅这孩子是不错，但未必是个能过日子的人。 我现在让你们分开，你们都舍不得，可万一有一天感情淡了，没了，你总不能喝西北风吧？趁着现在有助力，一定要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。妈以后不常在国内了，你要让我放心呢。 妈，我知道了。 温小辉在心里直苦笑。他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，找个有钱有势的男朋友，少奋斗20年呀，多爽。可真正投入感情以后才发现，他曾经以为在金钱面前，他必定会弯腰的尊严，低头的风骨，却跟站军姿一样挺得笔直。他也不会想到，他宁愿分文不取，也不想和洛毅相识一场。什么名车豪宅，花不完的钱，比不上他坐在洛毅的自行车后座，吹着晚风聊着天来的珍贵。这想法说出去真要笑掉大牙，至少换作几年前的他，会嘲笑这份矫情和天真。谁知道经历过后才懂，有些东西是真的千金不换。两人边逛边聊天，都有些走累了，就在商场找了家咖啡厅坐着休息。冯月华去上厕所的功夫，温小辉掏出粉饼补妆，刚擦了没两下，他突然看见镜子里闪过一张有些熟悉的脸。他心脏猛地一颤，一股寒意瞬间侵袭全身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 那是长行的保镖。 他不会看错的，那个软禁他，打断了他的鼻骨，最后拿着刀冲向他的男人，他绝对不会看错。他啪的一声合上了粉，肩膀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那个人就在他身后不远处，可他根本没有勇气回头。 这个保镖在跟踪我吗？他想干什么？ 温小辉第一时间想给洛毅打电话，到这个时候他能想到的人只有洛毅，可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他抱着一点侥幸的心理，希望这只是个巧合，也许保镖根本没注意他。他现在的发型跟以前差别很大，说不定面对面也认不出来啊。他给自己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就是不愿意接受自己被盯上了的事实。因为他和冯月华在一起啊，他不能允许任何人伤害冯月华。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就那么僵硬地坐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而他并没有机会多想，他能清楚地听到背后有脚步声靠近，一步一步，就像直接踩在了他的心上。一个黑影进入他的余光，然后对面冯月华刚才坐的位置被一个男人填满了。温小辉下意识地往后仰去，他惊恐地环顾四周。咖啡馆里人很多，自己应该还算安全吧。 别紧张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只是和你聊聊。 你想干什么？ 保镖伸出一只手，手腕上一道狰狞的横七伤口，看上去触目惊心。他端起一杯水喝了一口，双目直勾勾地盯着温小辉。 这只手现在也就能拿那杯子了。 温小辉咽了口口水，拳头在桌子下握紧了。 不过我没怪你，我们俩无冤无仇，我是拿钱办事，这算是工伤。你的鼻子呢，也别怪我，怪你自己莽撞吧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温小辉看着他，还觉得鼻梁隐隐作痛， 仇恨在胸中翻涌起来。 我们老板其实一直关注着你的动态，洛毅把你藏了两年，倒是藏得挺好的。可惜，他现在放松警惕了。 洛毅没有藏我，我是工作调动。 别说笑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，直说了吧。我知道你想离开洛毅，但是又摆脱不了他。感情这种事情，怎能勉强？ 我跟他的事情，跟别人无关。 温小慧一直看着大门的方向，她担心冯月华随时会回来。 当然有关，至少洛毅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和我的老板有关。温先生，你真的以为洛毅保得住你吗？ 你什么意思？ 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你身边的所有人，我都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。我相信你也不希望他们因为你出事吧？ 你敢？我会杀了你。 不错，这个表情我熟悉。当初你想逃跑的时候，也是这么一副被逼急了的兔子的样子。可惜，兔子始终就是兔子，胆儿再肥，也斗不过猛兽。温先生，现在你有一个机会，既能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，又能得到一大笔钱，还能彻底摆脱洛毅的纠缠，可谓一举三得。而你只需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。 不管是什么，我拒绝。 哦，看来你跟洛毅还是挺有感情的。 这跟有没有感情没关系，长行让我干的绝对没有好事。如果我的家人朋友出了意外，我会立刻报警。 如果报警有用，我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我现在就在被通缉，但他们找不到我。 温小慧心神一颤，额上冷汗直流。保镖身体前倾，凑近温小慧。 温小慧，说句实话，如果我老板出事，我就彻底没了经济来源，而我又没有一技之长，到时候只能铤而走险干些危险的事。早一点干，晚一点干，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，所以你最好照办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。 温小慧双目瞪得溜圆，眼中拉满了血丝，愤怒和恐惧已经快要烧断她的理智。她恨不得手里现在就有把刀，她会毫不犹豫地捅了眼前这个人。这时冯月华恰巧回来了，他脸色一变，保镖也意识到了什么。 我会再联系你，如果你告诉洛毅，你知道后果。 说完保镖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冯月华回来了，刚才坐在这儿的人是谁呀？ 传销的。 温小辉掐着自己的掌心，强迫自己冷静。 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。 冯月华也没在意，继续吃起了下午茶。温小辉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，他看着冯月华，眼神逐渐失焦。 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 他第一反应是告诉洛毅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觉得洛毅能解决一切呢？就像洛毅自己说的那样。可是他既不信任洛毅，也不敢承担走错一步的后果。把冯月华送回家，温小慧就接到了洛毅催他回家的短信。他这才想起来已经一个星期了。他现在严重的心神不宁，如果现在回去肯定会被洛毅看出来。可是不回去的话，洛毅起疑心算是轻的，多半会直接跑过来把他接回去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回了短信，说自己要去罗瑞那吃点东西，晚些回去。他需要时间冷静一下， 而且他有两年没吃过罗瑞的甜点了。他到罗瑞那儿的时候，店正好要打烊，一见到他，罗瑞有些惊讶。 哎，你今天不是陪阿姨逛街去了吗？ 逛累了，我把她送回去了。 文小辉环顾店里，跟两年前没有什么差别，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咖啡的浓醇和甜点的清香，是个让人一走进来神经会放松，心脏会变得柔软的地方，就像罗瑞这个人给人的感觉。 你都好久没吃过我做的东西了，想吃什么？试试新口味。 我要吃我最喜欢的草莓芝士蛋糕。 行，坐这儿等我。 温小辉选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了，这也是曾经他最喜欢的位置。有时候洛伊放了学，他们就会在这儿吃下午茶聊天，然后洛伊会骑着单车载他回家。早在他们真正谈恋爱之前，就这么甜蜜美好。可越是美好的东西，摔碎的时候越让人痛彻心扉。 过了一会儿，罗瑞端着个托盘走了过来，上面摆着精巧的小蛋糕和水果茶。 快点快点，都馋死我了。 罗瑞给他倒好茶，拿叉子把蛋糕分成能入口的小块，然后推到他面前。 哎呀，吃吧，管够。 还是我们小妈最贤惠了。 罗瑞淡淡一笑，温小辉埋头吃了起来。香软绵密的蛋糕入口即化，整个口腔都充满了那美妙的味道。罗瑞做的甜点用料好，新鲜，味道绝佳，也难怪每天买蛋糕的人要排队，店里更是一味难求。罗瑞支着下巴安静地看着他。温小辉干掉半块蛋糕，抬头看了一眼。 怎么了？这么深情？ 爱上我了？ 哎，两个零是没有未来的。 不要学我说话， 我一直都在学你，整个学生时代都希望自己像你一样。 现在呢，觉得我走下神坛了吧？其实也就是个怂货傻逼吧。 现在我心疼你。